整首歌一直包含着一股寂寥的气息，为数不多的转音，在 Eason 浓烈质感的嗓音之下呢，演绎出了明显的孤独的味道，然后有一种很莫名的感动。而在陈奕迅之后呢，继续来分享到王力宏这首曲目，叫做《第一个清晨》。 光透进来，把梦刷白，舍不得你会醒过来，不要现在，昨夜走太快。说不上在胸口一块，吻你脸颊，证明此刻真的存在。是你让我伤心爱，对我慷慨，嘿嘿哦，是爱我不是注定，不是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

现在无法给你的拥抱，藏在里面是你给我的心跳，闭上眼也许会感觉到。分开后我常会想起你微笑，当沮丧来袭对我很重要，像呼吸关于你记忆的味道，多希望一直这样美好。如果今天能够遇见你，有些话说给你听，曾过去的爱情已经没了孩子气。如果今天能够遇见你，我会好好拥抱你，再说一次我爱你，才明白当初不懂怎么珍惜。 谢你给了我年少时纯真的气息。 胆小地对自己说，就是这样吗？我是你夜里的太阳，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。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，让我照耀你安息的时光。你是我小心维护的梦，我疲倦地享受着，谁也无法代替你的光芒。我是我，一碰就碎的太阳，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。笑的对自己说，就是这样吗？我是你眼里的太阳，也是你镜子里的骄傲。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，需要我在拥挤午夜发光。你是我小心微倦地享受着，谁也无法代替的孤傲。我是我，疲倦流浪的太阳，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。小心维护的梦，我疲倦地享受着，谁也无法靠近的孤傲。我是我，疲倦流浪的太阳，无法为自己，无法为谁坚持下来。

难道没有剩下一点点，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？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，当我默默黯然回首，当我看尽潮起潮落，除了你又世界又如何，你曾渴望的梦，我想我永远不会懂，我失去你赢了一切却依然如此冷清， 来自尤克里林带来的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，叫做说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。我们的生活呢，常常被被迫的分成很多的板块，我们要工作，要陪朋友，要陪家人，甚至玩手机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做的最长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，这不是打一个电话发一个微信就可以简单维护的，所以还是需要多花一点心思多沟通。继续来分享张信哲宽容。 凌晨两点半在我身旁，关上电话，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，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，凌晨两点半，你不在我身旁，讨厌自己，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？爱着你的我，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。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，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，看着明天，告诉我你不会紧张，跟着我海角和天涯。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港，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，你的宽容，还有我温柔的包容，没有泪的夜晚是天堂。

想过我们的未来，我以为不会太坏，没想过我付出的爱也只是尘埃，又回到寂寞的舞台，空荡荡的存在，我听着灵魂的独白，渴望而苍白，再一次想象着未来，不再有梦的色彩，我知道谁是无奈，这是个疯狂的时代，一切都那么快，也许我不属于现在，却还要等待，我想要回到纯真的年代，折磨和伤害，用真实而无邪的爱，每天等着你回来，我想要回到纯真的年代，再没有折磨和伤害，用真实而无邪的爱，天等着你回 大声唱歌， 我们一起疯，变 着偏差，你心底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，沿着那西边就有使者的身影，我走着看着风中有一可爱的蒲公英，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，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，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，拥有不同心境，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，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，哦，他们说玫瑰象征着爱情，那张门一把玫瑰花的花瓶，哦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，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，嘿，我感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和木马还旋转着，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亲爱的这是歌，有梦就大声唱歌，我把手牵手一直的走，紧紧的相依的努力攀过吊桥绳索，在脚下经过的天蜿蜒小河，心里面连接的是慢慢有情难以割舍，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，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，橘子也成熟，田里面还有泥鳅，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，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，爱让我更自由，一起大声说出口，跟我一起手牵手，真是太永久，这就是爱的手，我感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冰棒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，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跳远了，回到最初的漩涡，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看过那部电影《重庆森林》的人呢，应该对当中王菲非常本色的演绎还有很深刻的印象，还有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《梦中人》，虽然是一首经过重新填词的翻唱的曲目，但是王菲和当时的小红梅的唱腔呢确实非常的神似，来分享一下当中的插曲，来自王菲《梦中人》。 再这样近，思想开始过分，为何突然袭击我，来进入我门头梦话，激起一股震撼，梦中 继续带你来分享到蔡健雅的作品叫做《无底洞》。今天一个小时在你家音乐先陪你到这里，希望你整个下午都有满满的正面的能量去工作和开车。我是苏宝，稍后再见。 有时寂寞太沉重，身边仿佛只是观众，你的感受没有人懂，难得谁自告奋勇，体贴让人格外感动，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，嘿，回想年轻的内容，有谁想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，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，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，很快就风起云涌，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，尝试亲吻尝试拥抱或沟通，也没有用，大多数人都相同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孔，没有谁背后怂恿，不该爱有爱的冲动，是你害怕孤单的情的内容，有时想过有时有种，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，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，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，很快就风起云涌，人类心是个无底洞，尝试亲吻尝试拥抱或沟通，没有好感在尝试也没有